Jackson. 던져담의 문 그스 이름 문 이양조샤황眼的感觉融入在你画中你心难忘了 歌听见你呼唤我名字无论何时，You are beautiful 重新绽放吧 Bloom 好惊叹你是否了解更多让我如脂肪里为你心跳狂且窒息向上不断强烈 Girl 为我倾倒所有的语言甜蜜的已经梦话入我请不要停止 一直不能阻挡我心向你的方向那炙热的心 抚摸我的额头的蛋有着刺眼的太阳嗅着这种慵懒好似完美为你心跳和节气息息相不断强烈就算不是双眼黑暗的时间你此刻 A 因为我知道重逢画面马上出现 with you 一次不能阻挡我寻找你的方向那炙热的心一心路 如果是梦境，不要唤醒我。